Oh,

心，爱到分离才相遇，只为一滴泪，模糊了人生，我要所有，放了爱，你却 让你挂念，我只能说。